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在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市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和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发布2017年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目前本市知识产权保护的多项指标都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2017年全市专利申请量185000多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近100000件，在全国申请量较大的省市中实现了结构最优。各项指标中，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同比增长最快，超过50%。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新胜说，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94.6件，位居全国第一，共有苹果大桃、大象西瓜、燕山板栗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个。 今年本市将推进冬奥会、冬残奥会和世园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成中国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要聚焦北京的优势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潘新胜说，目前两个中心正在加紧筹备， 将开启专利快速审查绿色通道，大幅度的缩短专利审查周期，以前呢都在1年左右时间，建设中心呢可以缩短到半年。 针对移动端 APP 的版权保护权利人取证难的问题，2017年本市研究印发了规范软件应用市场版权秩序的通知，对重点的 APP 进行实地走访和专项培训。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野飞说，今年除了加大对各平台的宣传力度，还将重点整治。 我们会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方对他们的经营行为进行跟踪检查，严厉惩处这些恶意侵权行为。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年北京全民阅读暨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将于本月23号拉开帷幕。今年北京全民阅读活动将通过联结社会力量、创变阅读价值这条主线，将北京打造成为一座书香浓郁、充满活力、有温度的世界大都市。今年阅读季将根据春夏秋冬季节特点，推出水秀山清、城美人和四季主题阅读，分人群开展形式新颖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提升参与者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名家面对面告别与新生分享会今天下午在东城区角楼图书馆举行，分享会将以汪兆谦最新作《告别与新生》为主题，就中老年人文化生活、阅读需求等话题展开演讲，关注中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心理健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将于4月22号本周日举行闭幕式，同时十大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当晚8点到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将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式盛况，转播期间将连线闭幕式各个环节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电影人介绍本届电影节的亮点。届时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您关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一直到前半夜，本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且气温骤降，降幅可以达到10度上下，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还需要增添衣物。明天气温将有所回升，空气清新，适宜假日旅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 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的14:06，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上午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是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了。那我呢，还有我们电台的好几位同事哈，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还有熊丽呢，一起和特邀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呢，为大家送出了这个经典的诵读还有演奏。今天下午在我们诵读小站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场演出的策划人李明先生，还有特邀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共同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我们这场演出台前幕后更多的精彩。欢迎两位。 嗯，静乔你好。 嗯，雅明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明，非常高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见面。 对，平时都是通过屏幕跟大家来打招呼的，这次用声音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也欢迎李明老师。 金乔好，亚明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哎，我们今天上午的这场演出，其实我们三位是刚刚结束了在国图艺术中心的演出之后呢，冒着大雨赶紧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众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这场精彩的演出。我觉得今天上午虽然我在后台哈，但是我听到前面就是所有整场都是特别的热闹，而且很多小朋友在我们演出之后呢就久久不愿离去。也两位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有请李明老师。哟，两位有点谦虚。 我觉得今天的演出每一个就是从演出的台上的主持人包括音乐家到我们幕后的每一个工作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天呢，我觉得可以用就是爆棚这个词来形容今天的演出效果。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演出效果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一个成果。 今天下那么大雨，还有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都赶到国图艺术中心，而且我们演出是在上午，就是大家还会担心下雨会不会影响到哈。亚明是什么感觉呢？ 如果让我来评价上午的演出的话，我会用两个超级棒来形容啊。第一个超级棒呢，一定要给台上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国交的音乐家，因为他们用这个优美的声音啊，还有这个经典的音乐呢，带大家完成了一段美妙的春天之旅。那另外一个超级棒呢，要给今天的那些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他风雨无阻来看演出，特别棒。那个有句话，搞演出的人有句话叫做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今儿呢我们真没全完，全爆棚。要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演出的这个喜爱。 其实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呈现我们今天上午在现场给大家呈现的精彩，但是之后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听见经典，包括北京电台的一些微信号，有可能也会把我们今天上午的精彩的图集还有精彩的声音奉献给大家。今天上午亚明是除了担任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之外呢，还现场诵读了一个故事。那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听，但是现在听讲述一段。 今天呢，我的任务呢，就是下半场的时候讲了一个改编的经典故事，是小红帽的故事。 嗯， 但是今天我讲的小红帽的故事呢，是全新的一个改编。它讲述的是一个盲人的小女孩，名字叫做小红帽。这一天呢是外婆的生日，她自己一个人呢要穿过大森林去给外婆过生日。这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挑战，就是森林当中有一个大灰狼，她会不会遇到大灰狼呢？遇到大灰狼之后，她会不会躲过危险呢？最后呢？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善良，善良呢是坚强的武器，可以战胜邪恶。我相信这个故事除了小朋友们会听之外，大朋友们听了之后呢，也可以把我们拉回这个纯真的年代，想想最简单的道理。 那平时你跟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可能是在电视上面，有的时候也会进到剧场给小朋友讲故事，那跟今天这场演出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电视上呢可能就是自己在讲啊，不会有音乐的配合。那今天呢在剧场里面是一次成型的，并且大家呢在一个空旷的音乐殿堂当中，我背后呢是几位国交非常优秀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他们用最经典的语言去烘托故事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刻我完全融合在这个声音啊光啊还有音乐这当中。好多他们说你这个讲故事的时候有点张牙舞爪，对不对？ 对，因为我看那个图片表情特别的丰富，我觉得可以组成一个表情包给大家。 对，其实不是刻意的，真的是进入到故事的情节，进入到音乐当中，我觉得特别美特别享受。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语言工作者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特别的珍惜。 因为我们是有现场的伴奏，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的几位音乐家老师在现场，他们其实是对于诵读者和对于音乐家们来说都是一个现场的配合，现场的一个创作，所以呢才会有这样一个完美融合的呈现。那李明老师其实之前也做过很多这样的亲子的诵读的演出，像这样把这个弦乐四重奏带到舞台上和主持人共同配合诵读这样的演出形式，您之前做过吗？ 做过片段性的尝试，但是像这样整场这种安排还是第一次。 那在这个曲目选择的方面，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呢？ 其实这个作为第一场演出，在曲目的选择还有包括曲目与主持人的气口衔接上面，我们的挑战非常大。弦乐四重奏呢是室内乐的最均衡的最理想的一种呈现形式，但是它也受一些限制，就是我们今天现场所听到的几乎绝大部分曲目都没有弦乐四重奏版，都是专门为这场演出国交的音乐家进行了重新的改编，包括重新的排练，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效果。在这里面呢，我也就是稍微替雅明多说两句，其实今天雅明的水平呢是被打了折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版，要求雅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进行了改编，并且呢其实也有些很精彩的桥段因为时间所限又拿掉了。那我觉得还没有完全伸开腰，但是从现场演出效果看我已经觉得非常好了。回到刚才说的音乐家，我觉得就是得益于两点。第一点呢，这个音乐家是一个训练有素并且长期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团队。第二一个呢是他们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刚才我们说过的这次的这个作品虽然旋律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作品是重新经过改编的。为了达到很好的现场的呈现效果，国交的音乐家们在这个期间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重大的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但他们仍然在这个间隙完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排练，才有了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这个好的效果。在这里面呢，我也把这几位音乐家的名字再说一下。 对， 就是我们的钢琴家王冰老师我们的大提琴家张博老师中提琴家马劲松老师，还有小提琴家王大毛老师和刘志勇老师。 其实我们在现场是听到了很多美妙的音乐，比如像有咱们中国经典的《茉莉花》《梁祝》，还有来自国外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我记得我的演出之前的那个曲目是来自《权力的游戏》当中的主题曲改编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非常经典的曲目。在现场，因为我觉得这样经典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听到之后会很亲切。再配上我们主持人的诵读之后呢，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于他们的 接受度来说是非常高的。对于大家来说，主持人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上次在上周三的时候，也请咱们的音乐家马坚松老师来到了文艺广播的直播间，在演艺群会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他就说，其实对音乐家来说，他们不光是演奏，他们还要自己去熟悉这个诵读的作品，因为他要跟不同的气口、跟不同的情绪来调整自己的演奏方式。我觉得音乐家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对，就是我们看着这个音乐会，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但是这场音乐会从曲目的题材形式跨度非常大，从古典的歌剧选曲到电影现代的电影电视作品，从动漫到这个流行歌曲都有涉足。除此之外呢，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特别对，这次我们音乐家他的角色实现了一个彻底的转换。之前的演出呢，就是导演分配任务，音乐家想办法去完成。这次呢，我们的音乐家团队完全的参加到了创造的过程当中来。这种方式呢，我们也会贯穿到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次呢，我觉得有的这个主持人参与程度比较深，有的主持人参与程度没有那么深，但是我们也希望今后每一位主持人都能像音乐家一样，都能像雅明这样，能够就是不仅仅是作为舞台表现的一份子，也作为创作的一份子。这样的话呢，能给更多的观众呈现一个完美的舞台效果。 对，我就非常遗憾哈，这次没有诵读，没有在现场配合咱们音乐家的音乐来完成一个有伴奏、现场伴奏版的这样的诵读，我觉得很遗憾。希望以后吧有机会。那雅明在这次在台上的时候，音乐家在你旁边就很近距离的在演奏音乐，和我们之前像我们之前讲故事啊或者诵读，可能就放一个伴奏带就好了。那这次的感觉，除了你刚刚说的能沉浸其中，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吗？ 首先我又觉得这一次跟国交的几位老师合作呢，就为他们这个艺术造诣所折服。确实感觉他们的这个音乐呢给我了很多的力量。比如说之前呢，这个马劲松马老师呢跟我做了很多的对接，微信上呢把所有的这些气口啊、音乐呀都发了给我。说实话，其中有一些这个经典的音乐呢我之前没听过，就像李总说的，这个好多都是重新改编的，就是等于说音乐家是重新创作。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深深的被音乐折服，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故事有删减，对于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再创作。整个演出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演出的这个品质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台上的人呢很享受，台下的人呢听到了有趣的声音，然后听到了这个经典的音乐。我想对于台下的人来说呢，也应该是双重的享受。 对，其实把音乐和诵读融合在一起，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好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你只要读作品，你只要朗诵，就一定会选择一段音乐来配合你的情绪，配合你整个的表达。但是我们现场呢是现场的这样的乐团的伴奏，而且是这种国家顶级的乐团的伴奏。我相信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也会，如果上午没有到现场看的话，也会很遗憾。那大家有关于任何音乐和诵读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呢来跟我们留言。因为其实今天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他们不光是我们今天演出的主持人还有策划人，他们在诵读和音乐方面也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也希望可以和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交流。那再问一下雅明啊，就是你今天演出完了之后呢，之后还是会有这样的活动来加入进来吗？就是有这种到图书馆啊，或者是到博物馆、到音乐厅去演出讲故事的机会吗？ 还会有。因为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电台主持人隆重参与的这个听见经典演出之外呢，那其实从几年前李总呢就策划了另外的一个这个品牌叫图书馆奇幻夜。就我们坚持很多年，在克服种种困难条件下，坚持在剧场里面为孩子们来讲我们觉得对孩子们有正面影响的故事。其实这个事儿呢已经做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了啊。 是， 从去年开始呢，李总这个优秀的团队呢还把这样的一个这个目前国内非常有名的这个儿童阅读品牌呢推向了全国。我们进行了大概两轮的全国巡演，那今年呢也照样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阅读非常重要，尤其是到了这个音乐厅去听阅读的时候，对孩子们是一种全新的感受。因为音乐厅的这个创作呢是一次完成的。 对， 很多时候是台上的这个创作者跟台下这个听者很多默契，只可言传不可意会的那个 碰撞跟交流。另外一个，我们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跟到音乐厅去听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很大的差别。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在家看碟片跟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有一个综合的不同的一个感受。 嗯， 我想这种诵读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的。 嗯， 因为李总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耐心，特别特别爱孩子，而且有恒心的人。 嗯， 我相信我们这个阅读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 嗯，其实在4月23日马上就到了这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呢，有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有很多，就比如说阅读季推出的阅读马拉松，在这一天呢，不作秀只读书，然后读一本书，其实对大家是个很好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品牌呢，也是希望大家用另外一种方式，你去打开图书，可能不只是你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的看书，我们变着花样的让你去读书。其实这个图书馆奇幻夜，我之前就听过这个品牌，去年的时候还特别想去采访，也特别想听李老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图书馆奇幻夜是怎么着让孩子们去读书呢？ 嗯，我们当时做图书馆奇幻夜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我们今天做听见经典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一样的。我们希望通过一个项目呢，让孩子接受一个全面的美学启蒙，那么通过参与这个演出本身，既喜欢上读书又爱上音乐。说到这个音乐呢，我想在这里多分享一点，就是欣赏室内乐的一些个人的这个心得。 嗯， 其实我个人呢更喜欢看着这些音乐家们他们排练，包括他们在舞台上的这种交流。大家可能平时听音乐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些，但是我觉得呢，分享一下可能对以后我们欣赏这样一个艺术形式会有点帮助。 嗯， 一个呢是你们要注意看他们的眼神，就是他们在演出过程当中不是只是用自己的音乐在交流，他们彼此的眼光是有这个交集的，啊，特别是我们四重奏的这个首席小提琴，跟这个钢琴之间交流，包括他们不同的弦乐之间的交流，他们离得很近，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这个呼吸，啊，能够通过这个眼神之间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一种老友式的这种交往， 嗯， 所以这种感觉呢是非常让人心醉的。那么再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象一下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一个画面。 嗯嗯，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图书馆奇幻夜，或者是说在我们听念经典这次的立体阅读当中，选取了很多是中外名篇这样的诵读的题材给奉献给大家，在选择这些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量？ 首先呢，我们想在特别是在听见经典立体阅读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想让中国的作品，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能够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的选择呢，几乎都是契合着中国的文化节点走的。像这次我们选择了中国的这个谷雨，下一场呢是中国的端午，可能再往后呢就是比如说七夕啊，比如说中秋啊、冬至啊这样的时节。我们希望让中国的文化呢在里边潜移默化的对孩子们产生一个影响，而不是用说教的方法。第二一个呢，我们想创造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的对话，就像这次亚明讲的，这是一个世界经典童话故事，我们并不排斥这样的世界优秀文化对孩子们的这种影响，但是呢不只是只有这个世界文化，我们要让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共鸣。 嗯，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觉得我们诵读小站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环节，因为其实所有的节目我们都是以这样诵读的形式和音乐家配合的形式来呈现的。那诵读小站呢是作为一个访谈的环节，让校长和家长的代表走到了舞台上面，他们分享学校的读书故事和家里的读书故事。我在台上的时候呢，当时看着台下很多家长，他们听到崇文小学的白校长分享了他们那个这个阅读在学校的这个阶梯阅读，我就觉得很多家长都觉得很认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办法去引导孩子，但是如果把阅读这件事交给一个特别负责任特别有想法的学校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个家长呢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和女儿读书的故事。整个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光是你倾听了别人的故事，也是对自己有一些启发。其实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呢，还会请两位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

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麦大街丁12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场景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溪一脸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 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14:31，欢迎您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请到了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的策划人李明老师，还有北京卫视少儿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这场精彩演出的台前幕后。欢迎两位。 静乔好，听众朋友好。 好，李明老师也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下午好。 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做这场演出我们主持人的诵读，包括亚明的诵读，还有很多我们音乐家付出的辛勤汗水和努力。也刚刚在上半段也留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在平时读书的时候有怎样的经验。就首先来问一下亚明吧，因为你作为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肯定会读很多和孩子相关的这样的作品。那你自己的一个阅读习惯，或者是你会分享给小朋友朋友们你的读书经验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起这个阅读呢，可能要说的话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我的阅读呢跟我的工作呢密切相连。因为在之前，就是一年前我连续呢在电视上给孩子们讲了大概2-3年的故事，都是一些特别经典的绘本故事。我原来呢很少有机会去这个读大量的绘本故事，我一年啊最多的时候要读200多本，就是我播讲的这个绘本故事有200多本。 天哪， 就是200多个故事、 哦、 后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带着任务去，慢慢的我觉得读这个绘本呢成了我一种习惯啊。比如说第二天要录像了，这个我们的同事都知道说，哎，这他明天要录像了啊，这个前2天别打扰他，他肯定在家这个 看稿 看书呢。我有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我现在深刻的觉得这个儿童的绘本啊，尤其是优秀的中外的儿童绘本，不单单是给孩子看的，大人看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这个感受在跟我们那些导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做儿童绘本的这个工作者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我说一夸张的事儿，很多次晚上我在读绘本的时候，我能读得热泪盈眶。它里面就是把你 重新还原到孩子特别纯真、特别有爱、特别温暖的环境当中来，你突然觉得说，哦，我原来完全被教条化、被社会化了。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嗯， 用孩子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简单，而且呢，一下子心里就特别通畅。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呢，大人也可以读，而且我特别推荐呢，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块儿读，既让我们呢重新回到了小时候，又让我们跟孩子们度过了一段特别美妙的这个亲子时光，尤其是睡前那段时光。 嗯， 我觉得读书对于我呢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心灵的净化，是一种生命品质的滋养。 哇，这段话真的，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拿来共勉。我在直播间，我看到亚明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你本身也是沉浸在一种非常享受的状态当中，就是能感受到其实读书读绘本对你来说，对自己的提升各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李明老师是做这个图书馆奇幻夜推出这个品牌已经两三年了，那肯定你对于自己对于读书啊各方面也有非常自己一些想法和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到这点呢，其实挺惭愧的，我读书完全是兴趣牵引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对这个历史感兴趣，可能我读的很多书呢，就是通过比如说有这种这个正传文史类的这种文献，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演绎类的小说，那么我从可能不同的维度去对我所感兴趣的这个内容进行探究。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感觉，对于小孩来讲，不必说逼着他必须去读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可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现在为止记得最清楚的这些，不管是这个相关的知识，还是这些经典作品，那都我现在想都不是我的老师或者我的父母布置我必须看的，可能恰恰是有些我是这个不管上课的时候偷偷看的，还是这个利用课余的时间去读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探究世界的未来可能是人的这个本性， 嗯 啊，所以在读书的时候，用自己的这个兴趣做好的这个牵引， 嗯，有一颗好奇心，带着好奇心去书海当中遨游，选取你感兴趣的，不论是怎么样的书，只要你走进书海，就一定会有所收获。那亚明跟我们分享的是，其实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从绘本那些纯真的绘本当中找到一些，嗯，对于你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些原动力。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原动力。那刚刚也讲了这么多，我们下面呢，就想请两位也为我们诵读一两段。亚明要为我们分享哪个故事呢？ 那就是趁热打铁，我就分享今天上午在演出过程当中，新改编的《小红帽》的故事的第一段，好不好？ 嗯， 这个故事呢讲完，大概这个完整版本呢有25分钟左右，今天上午呢我们做了一下删减，大概15分钟。 嗯， 这个大概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一个盲人小女孩叫小红帽，她在这个外婆生日这天经过大森林，结果呢遇到了大灰狼， 嗯， 最后呢她成功脱险，讲这么一件事儿。 嗯， 那我就分享第一段。好不好？ 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上午没有去到剧场看我们这场演出的朋友们呢，这个时候可以静静地聆听小红帽的故事。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亚明哥哥将给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都请你安静下来，你听，我们的故事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很远很远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爱戴红色帽子的小女孩，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红帽。小红帽温柔、聪明、善良，她什么都好，可就是这眼睛看不见东西。盲人小女孩小红帽这一天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今天是外婆的生日，她要一个人穿过茂密的大森林去给外婆过生日。可是小红帽不知道，这大森林里面有一只传说的大灰狼。小朋友们，小红帽第一次穿越茂密的大森林，他能成功的来到外婆家吗？ 他在大森林里会遇到那只可恶的大灰狼吗？小宝贝儿，下一次的阅读小站，亚明哥哥接着和你聊。 感觉大家都没有听尽兴，我也没有听尽兴，就这么突然的结束了。那我们强烈要求亚明哥哥一定要把这个故事留给诵读小站，留给诵读小站的朋友们。我们在之后的节目里面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红帽后来到底是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谢谢亚明。下面我们也请李明老师为我们分享一段。 虽然是这个项目的总策划人，然后也非常喜欢听阅读，但是我自己阅读真是门外汉。而且这几天忙，也没有顾上这个主持人布置的任务。但是我刚才很偶然翻我的手机，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发了一段文章，我觉得那文章的主题呢也非常契合我们听经典立体阅读，也非常契合我们阅读小站的这个氛围。我就挑几段来读一读，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我有一间书房，装满一室阳光》。我有一间书房，装满一室阳光，烹一壶香茗，手捧心爱的书沉醉，从清晨到日暮。若遇志趣相投人，我会与他海阔天空，秉烛夜谈，直至第二天的晨曦露出笑脸。我有一间书房，装满一室阳光，我掩起屋门，不问世间俗事，不听飞短流长，不追名逐利，只安心写字，静静读书，精心生活。我有一间书房，装满一室阳光，我愿流连其中，任容颜老去，我只与书相依相伴。 好，谢谢李明老师给我们诵读的这么一段，虽然非常短小，但是呢却是非常符合今天的意境和马上到来的423的这个大环境的一段文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一个书房，这个书房不论大不论小，只要摆满你自己喜欢的书，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抽取哪怕是每天15分钟的时间来阅读，就可以能够充实自己的内心。刚刚亚明也说了，说你特别珍惜睡前的这个阅读时光，那你平时阅读都是在睡前进行的吗？ 绝大部分这个现在这个阅读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啊静下心来说这半天啊，或者说这个几个小时来阅读。我觉得我现在在大部分这个都属于碎片化的阅读，甚至呢我把这个阅读呢变成了听，就像我们这个阅读小站经常会推荐很多优秀的这个故事的作品一样。 诵读小站 啊，诵读小站啊，对，诵读小站，就是我会尤其但是做。固定下来来看书的应该就是睡前的那15分钟或20分钟。我觉得这一天吧都特别的忙碌。这个我们在这个房间都会打扫，那车都会擦，衣服都会换。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心呢也应该去清理一些，因为这个好多人跟我说，他说晚上睡不着觉。我说我告诉你方法什么呢，你晚上睡觉之前啊，你打 书， 你打扫打扫内心。 嗯， 怎么打扫呢？这事儿放不下，想想，哎呀，现在想也没用，先放下。那事儿也放不下，先放下。 嗯， 很多这个自我安慰的事儿呢，是要通过阅读来完成的。 嗯， 我总觉得就是一本好书呢，好像我在跟一个这个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人在进行交流。 对， 我突然这个走出我的世界，到他的世界去喜怒哀乐，他带我去看世界，经历他的情感生活的时候，我突然就不太想我的事情了。我在想着这些美妙故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入睡，而且每每睡得还特别香。 打开其实阅读呢是帮我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工作和眼前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去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领略世界的美景，但是阅读就 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办法。真的感谢雅明还有李明老师今天来到诵读小站。今天呢是下雨了，我们上午的演出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大雨，不过我们演出非常的成功。但是在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听雨、在读书、在品一杯茶的时候呢，想一想如果自己把这个声音、把文字变成声音诵读出来，不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听、朋友听，还是给自己听，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哎，我们在今天演出最后呢也跟大家说，我们在6月18号的时候还有听见经典的一场诵读的演出。李明老师能不能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6月18号有不变也有变化。我刚才说的不变的包括像亚明啊，包括静桥，我们也希望你们能继续参与其中。那么变化呢，就是可能会有新的这个主持人加入。 嗯， 我现在得到一个初步的信息是，我们至少有12名主持人，就是要比今天的主持人数多出50%。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我们这个6月18号，非常巧，又是跟一个中国的节日，就是主要是中国的节日，我们中国的端午节。但是它之前的一天呢，是西方的父亲节。 嗯， 所以我们又走到了一个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对话的这个来交集的地方。 嗯， 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的选材，能够更多的有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嗯， 在经典当中尽量多选一些故事性的东西。第二一个呢，我们的音乐我们也希望跟这个故事跟我们的经典文学的作品配合得更好。 嗯，今天我们是用音乐和诵读的方式来启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不光是在4月23号读书日这一天你需要读书，其实读书可以贯穿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片段当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们6月18号听见经典的再一次的诵读演出。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在今天上午的演奏当中的一段配乐，是亲爱的爸爸这段配乐。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诵读小站，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易购时间。对于苦苦等了4年的球迷来说，2018年是终于来了，也就意味着这世界杯呢要打响了。在这样的即将到来的一个夏天，喝罐啤酒，撸个串，再看场比赛，这样的小日子啊可以说是太美了。往届世界杯一到，可能总会爆发一些小摩擦啊，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明天还上不上班了，让不让别人睡了。今年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就会好很多了，因为根据官方公布的赛事安排来看，大部分比赛都在0点之前进行，部分比赛是2点开始。相对于之前来说，这一届比赛来的还是非常温柔的。但是呢有些大神呢就没有看球吵到家人的痛苦了，因为啊他已经成功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一起看球了。说起了足球呢，作为一个80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你看足球场里吧，踢球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大人不多。但现在一到周末，咱北京有足球场的地儿，基本上都是一些青年人在踢球。我就想啊，这是为什么呀？一琢磨，哎，发现了，原来呀，是以前踢球的小孩呀，长大了，现在呢，接着踢。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看出来哈，喜欢足球的人，足球啊，是从小到大都不会放弃的信仰。说到了世界杯，我们来说说啊，与它相关的东西。你比如说球服、球鞋，很多时候啊，如果你买一双价格高一点的球鞋，你的女朋友可能并不理解，这球鞋有一双了，你买那么多干嘛呀？没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啊，你不要去讲道理，也不要去讲热爱，也不要讲你的信仰，因为呢，那些都没有用。你只需要说一句：“口红和包你不是有了吗？买那么多干嘛呀？”这个时候啊，他就会瞬间理解你了。这呀，是你的爱好，你的梦想。而且呢，很多人啊喜欢收集与足球相关的纪念品，但是呢，想买到正版确实不容易，价格呢也不便宜。你比如说 ，C 罗的球鞋、梅西的球服，还有就是世界杯纪念可乐。听说啊，有一球迷专门收集可乐罐。98年法国世界杯、06年德国世界杯，还有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纪念可乐，他都有。这些东西啊，在别人眼里那都是极其的眼红，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值再多钱我也是不可能卖的，因为呢，这就是足球带给我的快乐呀。 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不行，我现在呢就得去趟超市买可乐啊，我也要收集快乐，然后等过个几年，我就把我的快乐分享出去。提醒你哈，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哈，买纪念版的可乐，普通的可乐只会放到变质。好了，我们回来接着聊。就像刚才提到的哈，一跟世界杯有关的纪念品都能值点钱。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每年呢，一到世界杯，全球亿万球迷不管在哪个时区，都会聚焦于赛事当中，可见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啊，也是大众所认可的。因此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世界杯的藏品当然就是十分火热的。那么2018世界杯就要来了，我劝大家哈，先别着急着去超市买可乐，咱们来共同关注一款更适合我们去收藏的真正的世界杯的藏品，那就是2018世界杯纪念币。说起纪念币，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生肖纪念币、奥运纪念币等等等等，各种题材的纪念币呢是数不胜数哈。而且呢，收藏纪念币的玩家呢，在所有的收藏门类里是比较多的，这说明呢，钱币是收藏品当中认可度很高的。你可能不是资深的收藏专家，但是作为一个球迷来说，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了。说起了这套纪念币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那么每套收藏册呢，是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的，每一枚的币面图案呢也非常有特点。一枚呢是印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官方会徽的图案，一枚呢是我们熟知的大力神杯，也就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浮雕图案，还有一枚是印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吉祥物。所以呢，每一套是有三枚。而这次国内我们首批次的发行量非常少，只有20,000套。虽然稀少啊，说到这儿，可能你会认为这东西有可能收藏不起，换台吧啊，别急，它的价格呢真的非常便宜，只要298一套，没错啊，还不到300块钱，298一双球鞋的钱，一次火锅的钱，你就可以买到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收藏册了。这个时候呢，把发售中心的电话来跟各位说一下，是400-919-6686，400-919-6686。拨打这个电话呢，就可以订购了。另外呢，订购成功，不管啊您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您验货，您满意了，再来付款。400-919-6686，400-919-6686。好的啊，我们接着来聊这套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说起纪念币呢，大家更关心的呀是它的收藏价值。那接下来好好给大家讲讲啊。首先呢，世界杯啊是全球最为瞩目的体育赛事之一，它的影响力在足球界里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呢它就具有十足的文化魅力和价值走向。那么我刚才也举过很多例子了，就连周边的一些钥匙扣啊、可乐罐啊、吉祥物啊，这些小的纪念品都变得十分抢手，可见与世界杯有关的产品的价值沉淀是非常大的。其次呢，我们来说一说纪念币的价值。第一呢，纪念币和我们其他提到的吉祥物啊和钥匙扣啊，本质的区别在于什么？那些是纪念品，而纪念币属于是收藏品，那么它的价值属性呢就会更高。第二点呢，纪念币呢不同于一般的钱币，因为呢它具有独特的题材和理念和稀少的发行量以及可流通的特性，所以呢收藏价值呢是所有收藏品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还有啊，就是我想说的，其实收藏世界杯纪念币不仅仅啊是为它有多少价值，就比如说你买一双球鞋，你知道它可能会很抢手，但是你会拿出来卖吗？不会吧，因为收藏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可能你喜欢的球队啊，它并没有印在纪念币上，但是当你多年之后你拿出来这套纪念币回味的时候，我相信啊这届世界杯比赛的场景你肯定会历历在目，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那么在这儿呢要再次提醒大家了哈，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套装呢是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那么每套呢是由三枚纪念币组成，中国我们首批限量发行是20,000套，价格是298元一套。那么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呢可以来拨打发售中心的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订购成功呢给您是免费的送货上门，您验货您满意了再来付款。400-919-6686，400-919-6686。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 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啊还在确认啊价格是多少钱。再来告诉您，一套三枚，一共是298块钱就可以买到。电话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是400-919-6686，400-919-6686。还有一些朋友啊担心是不是正品，担心呢买到假的，在这儿呢告诉您，2018俄罗斯世界杯收藏册是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给您确保是渠道正规、正品保真、假一赔十的。这个大家大可以放心。再来把电话来给各位说一下，是400-919-6686，400-919-6686。另外呢，更让大家放心的是，给大家提供的是免费的送货上门。您验货，您满意了，您再把这298块钱给到送货人员的手中，所以呢，您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电话再给您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如果啊，你有一个喜欢看球男朋友，你可以送一套世界杯纪念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开心，他一定会很开心。如果呢，你还没有男朋友啊，今天也订一套，当做未来送他的礼物。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足球，可以买一套送给他，也会非常的有意义。如果你和朋友、客户之间还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桥梁，不如呢也送一套世界杯纪念币，在今年世界杯期间打开你们彼此的心扉。如果你是一个球迷的话，那现在呢就打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298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大数字，而它呢，就像足球这项运动一样，有着一个不高的起点，只要你喜欢，你就可以参与进来。其实我知道啊，无论是珍藏版的可乐罐还是纪念币，在球迷的眼中，他们都是自己对足球的一种信仰，一种热爱。无论他们未来如何，他们也都不会把它卖掉，而是会永久的珍藏下来，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可是老爹当年为之疯狂的足球信念。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来跟大家说一下，2018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套装由三枚纪念币组成，中国首批限量发行20000套，价格是298元一套，订购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订购成功之后呢，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400-919-6686，400-919-6686。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电话呢最后来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我们下期再见。投资有风险，收藏需谨慎。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这车展都搞了15届啦， 完了，然后呢？ 然后我想买车，还想装修，没那么多钱。 买车去车展，装修就去全包园，999一平米，施工、建材、灯具、窗帘全包园，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还免设计费，80平米就8万。 车展在顺义，全包园在哪儿？ 400-606-8866，自己问。 400-606-8866，你过来呀！ 详见店内活动。 禀夫人，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别抢话，生活乐无边，可装修太麻烦。 那可怎么办？ 谁知那全包园，他整装太划算，一价全含省上千。999一平没遗憾。 999一平，一价全包园，还能没遗憾？ 设计费不收，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精细施工，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 听着挺靠谱。 别抢话，还没说完。80平米就8万，实木家具都配全，灯具窗帘也包圆，还送家电好多件。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选全包圆装修，不止材料环保，钱还省了不少。 真的是省钱装修，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 400-606-8866，靠谱省钱，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